见你，快乐少年郎。在那崎岖崎岖中看阳光，红尘里快乐有多少方向，一丝丝像梦的风雨，路虽然茫茫，丝丝像梦的风雨，路虽然茫茫。 张国荣的这首歌《倩女幽魂》，而接下来要听到李佳薇的《强求》。李佳薇是一位唱功非常了得的歌手，她的高音特别震撼，具有穿透力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《强求》。

们笑得很痛，天长的情歌变唱起我，那时候你多爱我，旋律一样感动，为何现在距离好沉重，天长的情歌变唱寂寞，三分钟一个时空，如果天长地久在心中就足够， 坐在路口咖啡座，你笑着点头，他牵你的手，很高兴你也好过， 范逸臣的街角的情歌，随后听到今天九点的末尾作品辛晓琪当大雨过后，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，待会儿接着回来。 风说的自由不是能够懂得，树又怎么会晓得，从点头到相拥，从单纯到心痛，爱说该走了谁都不能留，当我试图我才发现，我的爱你永远不懂，当大雨过后你又回到寂寞。

紧紧握着双手，静静随着海风吹，我却不懂面对你的美。总是羡慕天空尽量自由飞，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扉。松开的手与美心流泪。 首歌《深邃的冰咖啡》，继续听到邝美云的《Fall in Love》。说到邝美云呢，当年在不管是影坛在歌坛都有非常多的一些作品，之后有吸引，有退出歌坛，然后在自己的这个事业当中风生水起，自己做起了珠宝的生意。今天要听听看她的这首《Fall in Love》。 忘了自己曾经是怎样的女人，为爱收起自尊，为爱付出灵魂。想你的夜特别深，怕要触摸寂寞的伤痕。有你的我，生命才完整。Darling， 爱完全越来越清楚，这份深深是我今生唯一的路。凄清的过去就快要结束，心碎般的痛楚。

就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，这首关悦的结果呢？ 心会比较好受，醒来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，故作要学会自己承受。也许吧，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，一切的激动只因你爱太热火，只懂得付出不知什么，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，总是偷偷收拾自己却不愿意有我，总是放感情少不了你，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。曾经爱是那么快乐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空，只想剩下千种理由都成了你也我，不是你就不合。曾经爱是那么温暖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，几乎相信你要分开，结果呢还不是会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。 的这首歌结果呢，随后继续听到伊森陈奕迅的内疚，这是他在2013年所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听看时下最炙手可热的伊森他的这首内疚。 我曾知道

哈林庾澄庆带来的《想念你》，这是今天的末尾作品。而每次听到哈林他的声音，包括他的音乐作品，都能看到他的音乐背后的一颗赤子之心，总会觉得他的一些创作是这么的真诚，这么的能够让你感动。今天就到这，感谢收听跟守候，各位周末快乐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，心中又在浮现，是你，手中仍握着你的自己，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。想念你，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，想念你的夜晚，拥抱你心。哦，想念你。我这无法转动的电话，是谁又在叹息？是我，耳中还留着你的话语，只愿能回到我们的世界。想念你，在每个想念夜晚，等待你入梦。没有你的夜，哦，我只能思念你的爱。没有你的夜，哦，我知道再没有温柔。想念你，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，无法再等待你入梦。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，拥抱你的心。没有你的 点缀在你淡淡和文件，看 繁星多满天，寂寞悄悄的上演。你会不会变？为什么爱和失落在一线之间？你会不会变？为什么今晚霓虹有心绪感觉？你会不会变？为什么爱一个人那么危险？我多希望这是个错误的幻觉，我多希望这是错误的幻觉。明明还坐在我身边，看着你若有所思的双眼，把我放逐到另一个世界。交谈间有些客气字眼，感觉在一旦当空人间。繁星光满天，寂寞悄悄地上演。为什么爱和失落在一线之间？你会不会变？为什么今晚霓虹有心绪感觉？你会不会变？为什么爱一个人那么危险？我多希望这是个错误的幻觉，我多希望这是错误的幻觉。为什么爱和失落在一线之间？你会不会变？为什么今晚你会有心去感觉？你会不会变？为什么爱一个人那么危险？我多希望这是个错误的幻觉，我多希望这是错误的幻觉。 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。